首《爱如空气》是来自孙俪的演绎，也是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当中的歌曲。这首歌曲非常单纯地表达出了那个时代生活过的年轻人的青春萌动和激情荡漾，也非常真实以及细微地触动了爱情的本质感觉，简单懵懂。诗雅的第六感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是另外的一种爱情，来自张洪亮和莫文蔚《广岛之恋》。 爱过你

这是来自王新平演唱的《别问我是谁》。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曲是来自吴宗宪演唱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我是舒雅，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 多少痛，我不会不再。